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棒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广播剧场。 开会、加班、报表、订单，忙啊！ 减肥、游戏、逛街、网购，累呀、啊！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为了理想打拼加油，头脑不能闲着。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成天埋头苦干卖力，腿脚老实转着。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 不要急，不要慌，偶尔要休息，明确方向再出发，品味红尘烟火气。 不要烦，不要乱，偶尔要惬意，认清真相，观万象，领悟世间情与理。 哎，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说不完的都市传奇，演不尽的离合悲欢，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重金悬赏买墓碑，小店莫名放光辉，有人寻味献宝来，是引出一段是与非。各位看官，今儿咱们说一说一件新鲜事儿啊。临安府有这么一间店呢，悬赏买墓碑，只要碑上的书好刻好，年代久远，做工精巧，哎，特别是由这个名人书写并烙了款的墓志铭，哪怕是残碑也行。收购价呢，由店里聘任的高人吴友善先生啊，视墓碑品味而定。那么告示贴出去之后啊，人们是纷纷议论啊。店主东红老板可说了，说这个收购旧墓碑呢，这算是淘古董，于是乎凡家里头有旧墓碑的都送了过去卖了。头几天收购到了几块大小不一、造型别致的旧墓碑，可惜啊没有古董。那么单说这天午时，有一个中年妇女赶着一头驴，送来了半块墓碑，而且是下半截没有碑座，正中间刻的字就只剩下山大人之墓这五个字，落款处看不到立碑人的名字。那么这先生吴友善和洪老板不由得是眼前一亮。 哎呀，我说大嫂啊，这位大嫂，这位大嫂， 您好， 哎，这个这是您带来的 啊？是。 哎呀，这是一块残碑呀、啊。 我眼又不瞎 啊。这个残碑，它年代呀、啊、也不久远 啊。 可碑上这墨宝您看见没有，这写了五个大字儿、大山人之墓 啊。 不对，山大人之墓。 我也不认字儿，您说啥就是啥、人大山，山大人，大山人，大人山都行。 好、你比我还溜呢。行，你甭管什么墓吧，你知道这几个字吗？ 这几个字儿 啊，那就叫墨宝，那是大家的手笔。 哦， 哎，但是可惜了，就剩下这下半截了。要是这上半截还在的话，呀，那可了不得了。 哦。那肯定啊，你说这人要只有下半截没有上半截，那不也活不了吗？也不值钱。 大嫂，你这个比喻很形象，很形象。嗯 啊，那个大兄弟，俺那叫李桂枝。俺是那个永安乡赵家村人呐。这个祖坟上的这块碑呀，是俺娃他太爷的。也不知道是哪个仇人呢，要毁俺家的风水，就给砸断了。哎呀，俺男人弄回家之后啊，就搁在了那个猪圈的土墙的边上，因为呢是块砂岩碑。对，俺男人呢就把上半截啊就当了磨刀石，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有人呢就搬走了磨货刀的那上半截儿 啊。 俺男人就说了。那个人啊肯定是搬了去磨刀的，不然呢、啊、谁会偷一块不值钱的断碑呢？啊、 这个事情 大嫂子说的对啊， 是吧？ 这块碑这样吧，吴先生，我看呢、啊、就整过来也不太容易，是吧？整头驴给10两银子吧，就可惜了是个残碑了。你看我这旁边这块碑了吗？ 啊，洪老板，您这块碑， 这碑上书刻也还不错，但是都不如这块残碑，你明白了吗？所以我只给了4两银子。哎，如果大嫂送来的是一块好碑的话，恐怕呀， 怎么样？ 得值100两。 哎呀， 100两啊！ 那我回家去看看去，兴许还能找到下半块。 去吧，回去快找找。 你赶紧 去吧，去吧，去吧。 谁又拿来？ 哎，哇，这什么大嫂？ 东阳的。 哎呦喂， 这天可见黑呀、啊！我说， 可不是嘛。我说洪老板 啊， 你说啊，就咱上午就来那大嫂，他那残碑，我现在还琢磨呢。你说这样有下半截啊？这 是上半截，人家那就 下半截啊。那人是下半截是吧？要有上半截啊。 啊， 你说这，你甭管哪半截了。 你别说，我也正疑惑这事儿，能不能找着？ 对不对？ 好，哎， 啊， 你看， 怎么了？ 你说谁来了？ 哎， 回来了， 嘿，回来了， 李大嫂子。 二位大兄弟好， 来了， 你好。 您是不是找着那下半块了？ 找着下半块了，快快拿出来，快！ 二位还长得挺帅的。 不是，您别说那，我说杯子这， 对， 那个啥，我那半截杯呀，他找，不卖了，俺不卖了。 不是， 这是你上午给我的10两银子。 哎，你别这样，那个他大嫂子， 这不是 你看是不是？你觉得卖便宜了？你这， 哎呀，不， 要不然我去跟那个吴师傅说说，再给你加点。 哎，不是，我俺就是不想卖了，不想。 不是你这没有啊，没这样，大嫂子，东西可是你自己卖的，没人强迫你。哪有刚卖了就退还的道理啊？你是拿我们这来寻开心来是不是？ 哎， 啊、 这怎么、 不是大兄弟，你别生气啊！哎呀，这个兄弟啊，这半截杯啊是俺背着俺男人卖的。俺回到家的时候啊，俺外出送货的男人啊正好也回来了，一听俺说把那半截杯卖了10两银子，就大发脾气，差点暴力我，说那半截杯啊是爷爷的灵杯，说别人要偷走那上半截啊，那是没办法，可留下的半截杯不该卖，当时就让我赶回来，说退不回去的话就把我打死了。 那也不行，我告诉你，你背的你卖的残杯，眼下虽然不值钱，万一要是那从你们家偷的那半截杯也过来卖，那我跟你说，我们店可就发达了。我跟你这事儿不能退，钱你也拿了。我告诉你，但你现在退不退，你知道吗？不行啊，不行，没有这样的。 有人骗我们家的 哎呦，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瞧， 怎么回事？ 哎，我说大嫂，大嫂， 欺负我呀！ 行了，可以了， 他们欺负， 累了，大嫂 呀！ 哎，对， 欺负我一个弱女子， 不弱了，我看出来了。哎，大嫂，您听我说句话，刚才你们俩这聊天我可听着了。啊，不过你每次来都得把你这事情经过给我们说原原本本，也是够碎的啊。你男人要你把杯给退回去，那你也用不着闹到这地步啊。啊，哎，我说大嫂，莫非这块残杯 不是你家的 啊！ 啊，你男人怕我们收购了上半截，那杯子主人会告你家男人啊，说告你家男人偷了他家的祖宗的灵杯，是不是啊？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胡说八道啊！吴师傅， 胡说八道， 我对天发誓，这半块杯确实是俺家的，邻居们可以作证，被人偷走的那上半截杯也都是俺们乡亲们见到过的。这 那我觉得这事儿他不能做凭证，你还有什么别的证明吗？ 让你想想啊。哎呀，你想起来了， 吓一跳。 俺太公他叫赵松山，松树的山，山是山， 到底叫什么呀？这是 赵松山，松树的山，山树的松。 哎呀，天哪！ 俺卖的这半截碑上不就是有个山字吗？ 哎，得，那我就干脆好事做到底。我说这位大嫂，您也别哭啊，我问问您，您会钓鱼吗？ 啊，钓鱼？ 哎， 会吃。 哎，不，钓鱼，钓鱼的时候 啊， 先在这个窝子里边啊撒点米，哎，这鱼啊一闻到这米香就被引来了。我只要用这下半截的杯，就可以钓到上半截。您明白了吗？ 啊， 不明白，再说一遍。 明白了 ， 不用说了，别耽误时间了。 哎，那就行啊。所以说，您说我如果真的掉到了上半截儿，一同连这个下半截儿一块儿退了，还就是一定啊，连同下半截儿一起退。还就是了， 退还呢，退还就是了 啊，还啊，还一块啊， 你是编剧吗？ 一同连这个下半截啊，一起退还就是了，您看怎么样？ 吴师傅， 不明白，再说一遍。 您那贝贝，你说话可算数 啊？这，我对天发誓啊！ 行了 啊， 这个男人 说话不算数，天打五雷轰，轰死洪老板， 轰死我， 轰死我们，哎， 也别打上我。 对， 行了，我明白这意思啊。 哎， 要说有这么情况的，我也明白了。你放心吧，我们这个说到做到啊。李大嫂子，赶紧回去等劲儿去，去 回家吧。 嗯。单说这李桂芝回到家以后，见到了丈夫赵秋生。赵秋生见他没有把石碑要回来，很是生气。可是李桂芝却把洪老板和吴善友先生说的话原原本本重复了这么一遍。这赵秋生却没有那么兴奋，反而眉头锁得更紧了。 老公啊，那吴师傅说到时候这石碑完整了，给俺们100两银子呢，只收回买上半截杯所花的10两，这买卖多划算呢！所以我就那个没把那半截石碑给要回来。店主洪老板呢，他也答应了。 那怎么那么容易呢？啊，这个爷爷的碑上的字是谁写的？啊，是谁刻的？ 不知道。 你知道吗？ 不知道。 哎，那是祖祖辈辈的墓碑上啊，那都是咱们镇子上做的呀。 你也不知道。 啊，那你管我知道不知道啊？那镇子上刻碑的人不就是普通的石匠吗？啊，他们会请名人写碑上的字儿？这里边有事儿啊。 老公，我觉着你那眼睛啊。 怎么了？我眼睛怎么了？ 不行， 怎么不行？ 说不定这镇上的石匠里啊，有隐居的书法高人，你看不出，人家看出了。你看人那吴先生和洪老板的意思，人家不像是在骗俺。 你看，你看，你这是被洗脑了。我跟你说，你这被洗脑，你洗脑了。 娘 啊，哦，你这平常触及他，人家跟你说点嘛，你就往脑子里记啊。 老公，你这口音一会儿变一会儿变的。 我跟你说， 你是不是又出去鬼混了？ 我跟你说，你也别着急，咱们就等这个姓吴的掉到了上半截背再说 啊， 好不好？ 啊， 可是这旧货店为啥要掉这上半截背呢？谁会去卖上半截背呢？ 哎呀，老公，反正有钱赚，想那么多干嘛？想了也是白想，想你也想不明白，就你那智商。 老赵啊， 哟， 老赵啊， 这不是 在家没呢？ 杨三多吗？ 大嫂子在家呢，哈哈。 哎，杨三多。 那啥，那个，这我大哥呢？ 哎，这礼物呢？礼物呢？ 哟嚯嚯嚯，这家伙怎么不出来接我来了？ 你看我们两口子都是啊，女主外男主内，我在里屋待会 儿。行，不那啥， 你们先聊。 不，我没先，我找你。 找我呀？找我聊。 咋整的？你这一天 咋的？ 你瞅你，我平常还像有点爷们样，你瞅着你这个德行，哎呀，气管炎你。行了，不说你那个了。 啊？ 那啥，那个你们家是不是有半截杯？以前我记得呀，放那个猪圈边打上了。 是你怎么知道？你想偷？是怎么的？ 我有病，我偷杯干啥玩意儿？我就说那个啥， 啊， 今天我是从那哪，从那个城里头回来，我这不是去那啥去采买去了吗？ 啊， 我就看那个鸿记旧货店呢，门口摆了半截杯， 哦， 我一看这不是那啥，我老赵大哥他家那块儿，我不认识吗？ 嗯， 哎，你说我听说他那个，我还问了一句，我说这是那老赵家的不？他说是。我说那个这怎么的？他说怎么是半截杯呢？你还要？他说这要凑成这个一整块的话，能卖出100多两银子去呢。正悬赏那块找那半截呢。如果要是收购到了，说洪老板他就发财了。我说这老赵大哥呀， 啊， 那么几年前你们家那个上半截杯是不是早就偷走了人家？ 你看看， 你看看，你看看。 他说：“女主外，男主内。”我在里屋再待会儿。 你别说话了。 你说， 这个杨三兄弟都知道了。老公，你看我这买卖做的不错吧？ 不是，但我想说是啥呢？我 想说 那…… 哎呀，有啥我说的呀？ 就这个贼肯定是识货，他明白这里边的道道。要不你说他真的会不会去卖杯呢？ 嗯， 哦， 是吧？另外，刚才我嫂子听那意思咋的？你把这杯卖的张罗啊？ 啊！ 要不说你嫂子你可挺有心眼，可是你们不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吗？ 啊？咋对劲儿啊？ 你想想那么的，那贼肯定他是知道了你们家的这个墓碑，他是古董，他才起了盗心，对不对？可是他想再偷下半截杯的时候，却又被你们家里人发现，这才罢手了，对不对？ 哦。 那么说这个贼肯定他得是咱们本地人， 对不对？ 是不是？ 哦。 他既然是本地人的话，他能把一块当时不那么值钱的残杯藏家里头提心吊胆过日子吗？ 好，不能。 我恐怕他可能就给扔了。 嘿， 你想想， 这个三兄弟说的对呀，啊，我也纳闷儿啊，这偷杯的贼到底是谁呀？啊，这块杯真的那么值钱？哎呀，这个旧货店里的人，他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呀？ 哎，晚上躺在床上的赵秋生翻来覆去，他可失眠睡不着觉了。花开两朵，咱们是各表一枝，这个晚上可没有月亮。在赵家村西边的一处水塘边，有个人悄悄地潜下水塘，约了半个时辰之后，他从水里捞上来一件东西，当他穿好衣服要把那东西扛走之时，忽然间从树的背后转出两个捕快，把他给铐上了。一个捕快说：“宋虎狼，你终于露面了。”这个人正是赵秋生。哎，可这就奇怪了，前半夜还失眠的赵秋生，后半夜怎么又来到了这个水塘，捞出一块石碑呢？这里边和悬赏买石碑又有着什么样的关联呢？哎，咱们单说那捕快将赵秋生押往县衙大堂之内，一纳堂，扑腾，他可就跪下了，那块断碑就放在他的身边，离碑不远处还摆放着一堆渔网和一个骷髅头几根的尸骨，右边摆放的东西上边盖着一块布，看不见到底是什么。当县官老爷传李桂枝上堂之时，李桂枝盯着娄知县时吃了一大惊。 大人，你不是那个吴师傅吗？ 哎呀，大嫂好眼力呀！这一下就把我给认出来了。听着，令你何悲？哎呦，这小人有罪呀！这杯呀，确实是我家拿下下半截儿啊，我是拿的下半截儿啊。原来你们雕杯，他只不过是雕我呀。哼，赵秋生啊， 你是谋财害命啊，用这石碑捆住尸体坠堂，你还有何话可说呀？哎呀，青天大老爷呀、啊，我犯了错了，我认了罪了，人是我杀的，沉了堂了，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哎，这是6年前的事了。6年前啊，有一个收药材的做买卖的叫刘富贵啊，他呀来我家呀喝水，要这个水，我就发现呀、啊、他这个背囊里边有一大包银子。当时我穷啊，我想着这有银子，你看是不是，我得跟他好好聊聊啊啊！我就跟这个做买卖的人呀、啊，这个人叫刘富贵，你想想，你听这名儿就有钱呀、啊。我跟他聊着呀，问他家呀要雇不雇这个驴子，我这有驴啊。这个刘富贵说不用，哎呀，给我气的呀！我一想他不用，断了我财路了。我就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就拿这个绳子呀，就勒死了刘富贵呀，就把他尸体给藏起来了，不就为点钱吗？都这些年了呀，我以为这就没人发现，这不就是死案了吗？虽说那老婆卖了那下半截被，我有点心慌啊，可是没太在意，可。等到听说这个救火店愿意帮我吊背的时候，我才发现不妙了，不妙了！自从那个叫杨三多的上门之后啊，我担心那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啊，那才是趁天黑下了水，您明白了吧？啊，你以为这是死案啊？没听说过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吗？啊，你看我这嘴都不利索了，那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啊，也该是趁着机缘巧合，这个尸体是冤魂不散。哎呀，那天我是微服私访来到城外你们赵家村一个大水塘边，看到一个老汉在收网，我当时就吃了一惊啊，这网里边竟然有一颗骷髅头。哎呀，我对这个老汉呀、啊，是表明了身份之后，说这骷髅头啊，只怕是个冤魂，叮嘱他在事情还没弄清楚的时候啊，千万不要把这事儿张扬出去。你看是不是知县我很英明啊？啊，你可知罪？ 官人呐、啊，老公啊，原来6年前你是用这个死鬼的钱还清了赌债呀、啊，家里一下子才富起来了。你说谎说在外头赌博赢了很多钱，没想到你这是个杀人凶手、啊。 哎呀，老婆呀，你别哭了，我也后悔呀、啊，不就是人为财死，娘为食亡吗？ 这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如果不是娄知县微服私访，这件事儿就不会被查；如果不是李桂枝贪财，赵秋生心虚，这件事儿都不会水落石出。冥冥当中，莫不是自有天数吗？这正是善恶到头终有报，只是早到与晚到。为人切莫贪财薄，世事姻缘总难料。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编辑徐然，演播李银飞、叶鹏、小曾、于浩，录音师张孝音，后期制作云中三月，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最美的颜色，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平安演唱。 岁月的蹉跎点燃沉默的山色，像祖先的寂寞，用肩膀承担重责。这一抹春色映照风雨的萧瑟，似父辈的星火用双手开辟仙河。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